三浙江省， 浙江省浙江省旅游局的人拍案而起， 愤然离席。 有这么夸张吗？等会儿我调一下数据。 两个半是有的。 对，确实是那么大，一个县城， 好， 一个 县城，三个浙江省，对， 妈呀， 对，然后就小时候就是。 哇， 在北疆附近活动就没有去过太远的地方。 那县长岂不是很累？ 哎，县长很厉害，我觉得这县长厉害。 这县长，你等会儿我视察一下全县。 俩月过去了， 县长给我累的。 两个季节，好朋友们啊，记得拍照片的时候穿到夏装去。 对， 说到南疆，你说一直在北疆生活， 对对对， 那什么时候有这个机缘了解南疆的部分呢？ 然后因为去年夏天的时候。对，有朋友说，哎，我们可以去到南疆， 哦， 哎，而且不是走一般的线路， 哦， 我们是 非一般的感觉。 对，就是作为 KOL， 如果走一般的线路，怎么是 KOL 呢？ 没错，没错。 对， 对， 走一般的线路不行，我们要不走寻常路， 对， 走着去。 我们这个团队中途是可以走一般的下路的啊。 啊，是。 你别忘了你自己， 对， 体力不好是吧？ 对 对。 那怎么个非一般的线路呢？南疆？ 因为南疆其实大面积，最大的面积是楼坡，是沙漠。 是。 对，我这回就是横穿整个沙漠过去。 你们真的是走过去的？ 哇 哇。 就拿点馕啊，拿点开水啊，就背着行李， 骑着骆驼。 对。骑着骆驼， 唯一的朋友， 这真的是唯一的朋友。 对，就是我们上学时候骆驼都骑过来了。 啊，哎，其实我们看到龙少他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就是介绍，说什么是南疆北疆差异是什么？除了地域性的感觉来说的话，你觉得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就是从概念上来告诉我们听友的话。 对于我大多数新疆人，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北疆看风景。南方就是南疆看人文， 哎呦， 是因为刚好就说是我们的一个天山山脉中间，就是我们是以天山为界嘛，天山北面叫北疆，然后南面叫南疆，北面刚好就是雨水比较分，那个雨水比较好，比较湿润一些，对，对，所以造就了这个风景如画的一个美妙的这种感觉，喀纳斯呀，伊犁大草原呀， 哎呦，对 对，就很美， 是， 然后对，南疆那边就是雨水会稍微少一点，再加上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流动性沙漠， 对 塔帕拉玛干，对，占了很大一块，整个南疆就整体而言给人感觉就是比较那个， 不是那么的有 不是那么水润， 对对 对 对， 都是到处都是大沙漠呀， 对对吧，干一些，对 对 对，但是因为南疆又住了很多的我们这边就说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然后对，然后他们 弥补了地域的差异性， 对对对， 我们有人文， 对对对，而且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数千年都在那居住嘛，生活嘛，有很多就说是水果，对，花了很上千年的心思，就是培育出来各种好吃的新疆水果， 不妨 沙地水果， 高甜的， 对呀， 高水的， 当然了， 对， 我不妨先说说水果， 对，不妨从吃开始啊， 对 对 对，然后那个像我们南疆有很多重镇专门产水果的，对，我记得我刚从。新疆来天津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这水果就觉得 怎么那么水？ 不是，我我觉得就是华北，就是华北冰的水果，我心想，这卖的水果，这是给我们人类吃的吗？ 天哪，已经 华北旅游局又愤然而起， 又愤然起了。 我去尝尝， 我尝尝这个数据看，差不多啊。 对，就真的水果的差异真的是 真的是 对非常明显， 就是你吃惯了一个相当当地的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水果之后，再去品尝其他部分一对比， 我跟你说华北地区的果农也很无奈， 也很无奈， 水果也很无奈，那你说我们就是这个环境，你让 这个地就是这样的， 对 呀， 对，然后那个我当时觉得，我说反正大多水果还能吃，但是有一个水果我真觉得，哎呀，我真觉得会影响水果销量，就是说是我觉得 哈密瓜是吗？ 不是， 哦， 我就一个，我觉得只有一种水果， 几种 是真的替代不了 什么 梨 哦， 梨， 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可能是品种不太好，可能是我当时眼拙没有挑到很好吃的梨，但是我要先铺垫一下，对，好怕华北地区果农来揍我。 品种的问题， 品种问题就是对梨，因为我就觉得这么梨就是正常梨太干了，然后比较 没有水， 颗粒感太强了。 了解了解， 没有水， 我懂了。 对，然后在我们新疆的话，有种 吃完的时候牙变白了， 这是有多大的颗粒感？ 我觉得颗粒感就比较强一些，然后再 形象嘛，好朋友们， 刷牙的含氟牙膏就不用用了。 哎，我这牙怎么变薄了呢？ 吹一嘴错是吗？真的，北方有很多的梨的颗粒感很重。 我跟你说，一会儿华北果农组团来打你。 对对对。 我们那儿就是南疆产的，叫做库尔勒香梨。 哎，吃过， 吃过吧？ 甜的，水的不得了的， 是吧？ 入口即化， 是的，是的， 绝对不为过，就放进去， 没有颗粒感， 丝丝入口。对， 而且对我，其实我们是买梨的时候要分公和母。 哦， 对，是这样，对，是这样的，说是只有。库尔勒香梨它支持公母是来区别这个水果的它的好吃不好吃， 怎么辨识呢？ 是有它是这是有各种论文支持的，就是看那个梨子底下，然后如果是凹进去的是母梨，然后这个 凸出来的是公梨， 对对对，然后母梨的话就是它的颗粒感会基本上没什么颗粒感 OK， 对，然后那个果肉也会比较细腻一些， 嗯， 公梨就会稍微糙一些，大概一棵树就每棵树因为它是根据其实是有恶果和无恶果来这个生长出来的，就是它本身生长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公梨的话，大概一棵树上会10%左右。对， 哦，基本都是母梨， 上基本都是母梨， 对，大部分都是母梨了。 嗯， 然后一般我们新疆卖的水果一箱买梨卖那个就是买梨的时候 有配比的， 上面会写全母梨，就是我们自己买的时候会写。会写全母 梨，吃大闸蟹一样，全母蟹。 哦，那有没有全公梨的？啊、那是不是很贵？ 就没人买吧，我觉得， 因为它口感不一样。 公梨就不好吃， 涩涩的，所以颗粒感会有一些。 我们 不好意思，这一箱混进来一个公梨，你们自己找找。 对，像对， 我挑不出来了。 天都黑了。 对，然后像我们就是除了南疆，除了。尤其冬天的时候、 uh-huh. 我们一般是买两种水果，一个是库尔勒香梨， 是 还有是阿克苏的苹果， 哎呦 糖心 苹 果，糖心苹果， 对，你切开之后里面就是一个透明的晶体， 没错没错， 天哪， 放的时间稍微久一些那个晶体就会散开扩散到整果肉上头， 他好骄傲的说的，真的是， 对，真的 好骄傲， 我吃过正宗的， 我觉得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正宗的，因为咱们这儿也有，但是你空运过来那个味儿就变了， 变了是吧？ 对对对， 啊，吐鲁番也算是南疆吧， 好、 那就不用说了，就是像我们这 买葡萄， 对，卖葡萄的时候，比如说一车推出来，你就看那车好多格、五颜六色的不同颜色的葡萄， 哇， 对，然后。你在这边基本上只能降两三种，但我们那真一车就 一车 花花绿绿的。对，然后其实我们水果也要，其实我们葡萄也要分，比如说， 嗯哼， 就是，给人吃的， 啊、 然后 给人吃的， 给骆驼吃 的， 给骆驼吃的， 对对，给牲口吃的， 啊、 还有是给八一老爷吃的。八一老爷的意思就是地主， 哦、 原来我们说叫地主的意思， 维语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阿凡提、啊？ 对对， 八 一 老 爷，对， 比如说像一些什么玫瑰香呀，就是这个葡萄会天然占。天然带有这个玫瑰的香味儿， 哦， 对，就是给八一老爷吃的。 我最爱吃玫瑰香， 我也喜欢吃玫瑰香。 对，还有什么 飓风？ 对，蟹，飓风就有点儿， 飓风 就太普通了 啊。飓风不行， 飓风榨汁儿行， 榨汁儿 啊。对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就先吃的做葡萄干的， 嗯， 还就是分开的品种， 分的很细致。 对，哦，还有做红酒的，就葡萄酒。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物种非常的繁盛， 对 对吧？可以 挑，真的是 对 对， 随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对哦， 等级特别多。 对，我们还有种葡萄。还有一种就是做药的，就是维， 哎， 就所谓藏药呀、维药呀，我们就维吾尔族药，有一种很小的葡萄叫梭梭葡萄，大概米粒那么小。 梭梭葡萄， 梭梭葡萄， 哦， 对， 米粒 葡萄，米粒那么大小， 对， 不是枸杞吗？ 大概就是说，比如说你， 我昨天 甘地枸杞， 我昨天看那个纪录片，然后那个、就特别遗憾，那个配音说。枸杞子其实是一种水果，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和它的那个姐妹像圣女果一样大小，所以它只能入药。 梭梭葡萄，梭梭葡萄， 对，梭梭葡萄就是比如你小孩如果一般发烧呀、什么的，抓一把梭梭葡萄放到水里头泡一会儿，然后给小孩 喝掉， 对，就能降、 好棒啊， 好棒， 对，发烧就降下来了。对，还有就是也是南疆重镇，就是、你们知道哈密瓜、 哈密瓜， 对， 其实最好吃的哈密瓜不产于哈密，而是产于哈密隔壁的鄯善。 鄯善， 对对对， 好棒啊！今天的知识点。 对呀、 啊， 鄯善是个什么县呢？ 其实就是当时这样子，当时，清朝的时候，新疆那边就是哈密这方王子，我们简称叫哈密王子， 哈密王子， 哈密王子， 对，去康熙进贡这个就是哈密瓜， 是， 然后呢就问这叫什么瓜，然后他说了一堆东西，然后翻译人员就觉得以为他是来自哪里，你知道那种翻译，就折腾了一下，他说啊我来自哈密，人家说啊原来这是哈密瓜呀，就这样 子的，就这么讲， 对，但其实最好吃的我们就是这种，希望那个哈密的旅游局的人不要来打我。 哈密，你再说一遍，注意用词。 那个华南的开始紧张了。 对对对，对啊，我跟因为我还想，因为我下星期就是要飞回新疆嘛，给全新疆所有地方旅游局的人开分享会。 太好 了，对对，我说我、不心想完了，哈密要听到这期会砸我吧？哈密 旅游局的， 对，然后其实 我们其实我们就是把当地最最好的东西分享给听友。 去到那边去吃那个哈密瓜，并不是哈密的地方，是不是另外一个？ 对，哈密隔壁。 其实哈密也有，只是说哈密的隔壁嘛。 对对对， 都一样的， 都一样， 大家 都 是兄弟。 对对对， 兄弟城市嘛，兄弟县城。 你看，就从我们的龙少的这样一个分享，他很激动啊，因为他是他的家乡来着， 对家乡很骄傲， 手舞足蹈，你们看不见， 对对，看得到，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 就光从水果这个简单的分类，已经得罪大半个中国了。 华北地区的果农，然后是哈密地区的瓜种植农，瓜农。 当然从这个水果来说，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淳朴的人民， 对 啊，对不对？ 对的，对的。 比如说在那个比如说日常的饮食当中，南疆北疆差异大嘛，比如说都是肉啊，硬菜为酒， 都是烧烤 类似吧？ 啊， 有吗？有区别吗？作为一个当地地道的当地人， 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而且真的是互相鄙视，怎么说呢？ 还有鄙视链， 是有鄙视链的。这么说吧，比如说 就是羊肉吧， 就是羊肉， 就是 羊肉好了。这么说，全中国的，就是全中国来说，新疆和内蒙人会，新疆和内蒙人肯定是看不上其他地方产的羊肉的， 没错没错， 对对对。 然后新疆，我跟内蒙同学会互相 diss， 你知道吗？羊肉这个问题。 这时候宁夏的站出来，我们也有。 对，但是对， 宁夏也产。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然后如果是有南疆人的，会南疆人的话，吃到什么什么羊肉了，吃到什么好吃羊肉，如果是外地的话，就会说这种不错，快赶上北疆的了。 哦， 对， 就本来是很有这样一个对比。 对，每个地区的，就是南疆人就会认为，南疆的羊肉天下第一。当然我们北疆人会说，北疆的羊肉天下第一。 到底南疆和北疆的羊肉有什么区别？ 怎么说呢？就是说是，其实每人口味不太一样，它其实是有细微的这种口味差别的。 哦， 对，但我觉得其实。都蛮香的，真的都蛮香的， 都很好， 对，都很好吃， 都地道的很。 对，只要是新鲜的，然后新疆的羊肉，哇！ 是，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说南疆哈，南疆有水果现在完胜一局哈。 对， 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北疆人，你是北疆的对不对？因为从18岁你都在北疆生活，那北疆让你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就超过南疆的部分，咱们说着玩哈，有没有觉得完胜的？有没有？ 我觉得风景，就是整体而言，风景肯定是 风景， 对，风景，对， 对吧？那就是 北疆的风景， 对，北疆的风景赢了。 而说实话，就是我去了新西兰，去过新西兰 啊哈， 南岛、北岛我都自驾过很长，就 是 去了小一个月吧。 突然间回家之后， 对，然后不是，我就给朋友跟我一起说自驾的朋友们说，哇，说新西兰这风景完全就是新疆大翻版呀， 类似，对， 就真的是 对， 很像， 对，就新疆除了没有海，就是没有海域，就是没有那个海边的这种风景以外， 其他都不输， 对，其他都不输的，就包括草原呀、高山呀、湖泊呀， 大景色， 对，而且我们，对啊，我们这儿还有自己的异域风情， 对， 可能当你看到那个牧羊人教堂的时候，才发现啊，这是新西兰，是国外，对， 牧羊人教堂， 没错， 对， 对， 但我们有星空啊。 对呀、也有星空啊。 对，说说那个 新西兰旅游局跳出来，你说什么？ 说南疆的星空和北疆的星空，南疆是有沙漠的，对不对？沙漠看星空应该是 对 更独到一点吧？ 对我这次是不是横穿整个罗布泊吗？别提了，那个。 怎么呢？ 我专门带了什么三脚架呀，什么 是， 这肯定要拍嘛。 当然， 而且还专门带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为什么？因为沙子太多了，就是 怕进沙子。 对对对，因为其实沙子是 伤害机器， 很伤害三脚架，基本上进去就很难再清干净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去了第一天晚上，就是那个大乌云盖在那儿去， 不太适合拍摄， 但是拍上吧，晚上 一顿吹呀， 哎呀，吹不散呀，吹呀吹，我的脚放纵。 对，然后你想那个罗布泊那。大沙漠呀， 是 年降水量才多少呀？然后我们就是住帐篷，对对，我们搭好的帐篷，想着反正是沙漠的地区嘛， 是全程住帐篷吗？在罗布 罗布边，对对对，帐篷，然后搭好帐篷之后，反正就是想的是沙漠嘛，我们就是只有我自己把那个底儿盖住了，他们几个你说不定晚上可以看到星空呢， 对， 眼睛是开着的， 哇， 然后半夜的时候就听见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掉土掉沙子， 下暴雨， 我的天， 哇，下暴雨， 对， 那你们真的是好幸运啊， 对，然后他们说我是雨神，因为我去撒哈拉的时候也下雨了， 哇， 对，他们说把我扔在罗布泊扔了两年，然后就变绿洲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把它放在这儿。 它叫龙少，龙行天下，带雨来。 哎，对对对， 私雨的 龙一般都是这个龙王是雨神吗？ 是的。 对，然后我说睡得特别死的时候，他们说快起来，快起来，关窗，就是舀水了，舀水了，关窗户。他们，然后我睡特别死，我说啊，下雨了吗？然后我翻了身去睡，然后他我，但是我隐约听到隔壁几个帐篷，对吧？赶紧 往外舀水， 往外舀水，对，突然间就被淋 水了。 对，那雨来特别快，特别猛嘛，然后帐篷就突然进水了。就早上一看，他们哇， 帐篷里面湿湿的。 那个雨持续的长吗？就在沙漠那个雨，没经历过，我没有经历过沙漠下雨。 对，主要我睡太死，我属于那种就闭上眼、打我一顿都打不醒的那种人。 真好，特羡慕这种质量的睡眠。 对对对，高质量的睡眠， 这叫与世无争的睡眠。 就主要心里不装事儿，肯定你们心里想事儿 太好了，太好了。 对， 工作压力大吗？ 对，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哇，你说天天你们这么多观众陪着你们一起的，还想什么太多事情啊？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旅行的时候呢，人的心会自然的放松，也是有 对，这倒是 有这样的感觉。 你发现没有？旅行的时候，在旅途当中，你很难失眠，很正常。 对， 然后你恨不得睡五六个小时，你就够了。 那天我在那个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他其实睡眠质量跟我类似，一天睡五到六个小时，觉得很知足那种。 妈呀！ 他呢？他去到一个沙滩陪他家人去玩，然后他的孩子有两个孩子，然后他搭了三个沙滩，就给他搭了三个沙屋，累到了就很累很累。 那纯粹是累的。 哎呀，九点就睡了。 我跟你说，那纯粹是累的， 还是不够极致，对不对？ 对。 其实在这个南疆的你这个分享过程当中，你感觉到累吗？会累吗？就是这个节奏。 哦，不会， 不会， 其实一点都不会。 哦， 首先首先开车不是我亲自开， 哦， 因为那个 是自驾的方式。 对，但是其实是因为南疆的沙，是因为沙漠地形。 对呀、 正常人绝对是不能自驾的啊。这一般来说啊，是因为首先会迷路， 会无法自拔。 对 对，首先是真的会，哎，这对对无法，真的无法自拔， 真的是无法自拔。 因为我们那个师傅，其实我们三辆车，司机师傅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了， 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哎呀，基本上我们车基本上每十五分钟就会掉到坑。 天哪！ 然后另外两辆车就会拿绳就开过来， 知道 就 拖， 对， 拖出去。 有的时候两辆车同时掉卡住的时候，我们就哇咋办呀？ 那 三辆车千万别掉进去了。就硬拉嘛，然后 还是非常严苛的。 对，你像我们， 但这样其实很大。为什么没有骑骆驼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对， 还是现代文明比较靠谱一些。 哦， 对，就算是十五分钟掉一次坑，比骆驼走得快。 其实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像整个我们辆车，整个后杠全部掉掉了，就扔在沙漠里面了。 哇！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是那种沙漠胎了，但是我们一个轮子大概断了13个钢钉，就里面那种已经是加强版的了。对，然后还对，还有那个是，还有专门的那个，还有水箱也破掉了，反正就是，就三辆车出来之后全是那种， 真的，一路 摇着出来的那种感觉，就 一路 对 摇着出来， 对，而且就是即使是，很有经验的人，他们也有 GPS 点位，然后。但是我们第一天其实也迷了将近四五个小时， 天哪， 才找到基本的，因为其实沙漠它 不大， 对，沙漠它本身会一直的变换， 哦，对对， 每天的样子是变换的， 就像爱情一样。 哇， 爱情就像流畅。 但是我在想，以前就是经常会有人，比如说穿越罗布泊呀，就一个 人 这种独行，很多出不来， 一个人是不行 的。 对 对， 这已经要说的，一个人是肯定是不行的。 对，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现代文明 ，GPS 也没有，你怎么找啊？那肯定就找不出来了。 对， 是是。 对，我们在有 GPS 情况下，其实还迷路大半天。 其实我们的同事要告诉我们，其实人的真的要是穿越这个沙漠的话。一定得做好 详细的 准备， 真的， 而且要相当经验十足的老司机带着咱们。 对的， 对 的， 对 的， 你自己是没戏的。 是的，其实刚刚龙少的那个分享告诉我们，南疆幅员辽阔，地形呢在沙漠地区是非常非常考究专业的技巧的。 对， 对的，对的。 就其实我们这节奏相当有点啊，很快乐，很开心。 对， 这下面呢还有很多南疆的一些精彩的分享，到底还有什么差异化？因为我们龙少有自己的一个纲领，就是一个写的一个小本 有一个大纲。 对，还有就是说到那个石榴啊、老城啊、艰险古迹多、小河墓地等等这些哈。作为一个超级旅行达人，他其实还有很多话要告诉南疆，值得大家去玩哈。 对， 时间关系，我们稍后休息。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 有 真 爱。 对，你看看，都记住我们的 logo 和标语了。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嘉宾是龙少哈。下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入夜以后，刮了一天的北风有所减弱，但是仍有3到4级的风力，阵风达到6级左右。明天白天天气转晴，上午3到4级的北风持续，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分时间适宜节日出行，只是空气比较干燥。清明时节提倡文明祭扫，提高防火意识。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最后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继续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是龙少。 龙少哈，其实一开始在分享这期节目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多的笑点。 对啊，这么多的点， 整个我一个人快瘫痪了，笑的 是的，真的是 累的话，笑 到了全中国大半个中国的果农。 对对对，华南部分要竖起耳朵听一听 啊。是是 是, 是、 嗯、南疆幅员辽阔，新疆非常的大。一个北疆人今天说南疆，一定有他深刻的旅行体验，而且龙少是超级旅行达人哈。 嗯， 除了沙漠的艰险以及自驾的专业之外， 对， 还有没有分享的部分在南疆啊？ 其实我觉得南疆的话，它主打其实是人文比较 人文 一些， 对，嗯， 然后就 举个例子， 对，我先说下沙漠吧，我引出来一下，对， 是， 对，因为那个沙漠的话，其实我们想去个特别有趣的点，一个是小河墓地，一个是楼兰古城。 小河墓地， 对，小河墓地其实是有一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哦， 对，它里面就是你们去过新疆就知道，新疆很有名的在博物馆头有一个楼兰美女， 哦， 对，楼兰 其实是干尸， 哦，嗯， 对，小河墓地有小河公主， 哦， 也是干尸， 也是干尸，对， 哇， 都听得很美。然后就说是在腹地有一块地方，它的那个棺材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垒的，就是有点像摩天大楼， 哇， 但是从下往上垒的，垒往高处垒。 它是有什么关系吗？它这个里边每一个棺材里的人？ 越底下的人可能年纪越大， 但他们是就是比如说 相当于那是他们墓地，就是比如我觉得相当于那， 哦， 这个区域他们就是他们的墓地或者是他们的圣地， 哦， 然后就人只能站在这个区域， 明白了， 对， 嗯， 就是新死的人就往上看， 就是按先后顺序， 先后顺序， 了解， 对对， 哦， 对，然后那个就是填补了一个新疆的一个人类发展史的空白， 哦， 对，然后我们那块我们横穿的那个一个目的地就是要去那个地方， 小河墓地， 小河墓地， 嗯， 对， 嗯， 那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路上你会发现，首先沙漠路上你会走开，哎呀，地上有很多那种碎钱币、碎瓦罐， 哦， 那都数千年前的， 还在放在那儿，没有 数千年前的， 对对对， 周驼你回来，哎。 周总，你不要捡， 这个是保护吗？还就散落在那个沙漠当中啊？ 其实已经散落，其实都是碎片，都碎片， 哦， 已经是碎片了。 可是没有人，因为它这个算是一个景点吗？还是 是景点吗？ 不能算是景点， 不是 景点， 对， 一般人到达不了， 一般人真到达不了这个地方。 哦， 嗯， 对， 哦， 然后到墓地也是，就是也是很偏向于沙漠腹地的地区了， 很深了。 对，你在那个地图上都看不到它的那个。 哇，你们这个行程太专业了。 那个 对 这一趟， 嗯 ，GPS 定位都找不到， 找不到了。 对对对，嗯，这就是比较资深的人才能领你进去，去看一些他的那些墓地的那些遗址啊什么的。我觉得这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 对。然后 就是作为普通的游客，可以到达小河墓地吗？ 不可以的 ，到达不了，根本就 到达不了，根本就进不去，因为是，对，因为罗坡其实是一个没有专业的设备和规划，其实是很难。对，进去， 不要接了， 尤其是一个人千万不要进去， 当然不要进去了，大家就放弃这个想法吧。 对， 是的，是的，放弃这个想法命重要， 对， 无法自拔。 然后大多数人其实去南疆的话，主要是去一个是和田，一个是喀什。 和田、喀什， 对， 很出名的两个地名啊。 对， 是 的。 喀什有个那个喀什格尔老城， 对， 哇，那个很美。 那个老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南疆的老城。 南疆老城，哇，就有点。 与世隔绝，我能想象的词儿啊， 它有点 古与世隔绝，然后保留当地的气息很完整， 嗯， 与世无争， 对，你好多说全了， 差不多是这个 感觉，差不多这样，就很，就蛮像中亚或者是非洲北部那些摩洛哥那些地方。 哦，天哪，还有这样的地方？ 围巾，有围吗？当地的人。 其实没有，现在很没有围太多，但是因为维吾尔族服装都是比较那个鲜艳的，比较漂亮， 对， 但是肯定是没有羽毛的。 哦， 我想吐槽一个点，就是 好啊， 每次那个我们新疆人一看那个，比如说一些晚会啊，就拉少数56个少数民族出来啊，或者是 帽子上都是插女王， 对，就觉得对吧，所有新疆就是那 小 姑娘就帽子插了一堆羽毛，就是打就弄了花招展，就说哇，大街上哪有这样的人呀，就是太可怕了。但是他们可能会扎很多小辫辫呀，那种， 对， 还有那种小帽子，那是很漂亮，没错，但是也不至于， 也不至于扎满了羽毛。 对， 导演的意思是充分证明了繁复的美感，哎，是不同的感觉。 导演，你亲自去新疆看一眼行吗？ 是，就是希望最朴实的反映出当地的特色， 对 吧？ 然后那个，我去的时候，还就是有个姑娘，她是东北人，来之前说，哎呀，说。 哦，同行的人， 同行的人，对对对。然后他来新疆之前，他说：“哎，因为他姑娘每天要换衣服嘛，这肯定 是 对 对对 啊，美美哒。” 对，他来之前说，他来之前说要买一套很 local、很当地的衣服。 对， 然后他买套就像礼服那种，很漂亮、很鲜。 哎呀， 穿上那叠裙子，纯蓝色那种， 好漂亮， 很 湖蓝色那种。然后他发给我，他现在淘宝上看了，发给我说：“哎，这怎么样？”我说：“是太浮夸吧？这能穿出去吗？” 啊， 哎，他说没事买。然后买完之后，他穿了那套衣服，然后呢就去了喀什。那种古那个老那个古城 怎么样， 一进去哇，整个城的轰动，所有的小朋友倾城而出，小朋友们你知道吧， 倾巢而出，有 真的小朋友，这样所有小朋友，就是所有小朋友就跟人说，哇，姐姐你好漂亮，姐姐你好鲜，姐姐你来我们家吧，所有都拽她的裙子说，姐姐你转一个，你姐姐你转一个，然后她转了一圈，然后那个裙子这样飞起来了嘛，然后一转她往那地方一坐，你知道吧，整个裙子展展的那种，然后 小朋友就 整个城市小朋友就哇，就啊，对对对，就这样子啊，就 这是仙女本人吗？ 对，然后对，然后 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这么感兴趣？ 就觉得很美，就觉得很美，真的就觉得 这是就是他们不是买的当地的民族服饰吗？ 怎么说呢？他其实是买了一件回民的一个偏礼服那种，而且对，而且他其实是制造工艺上已经很就是用比较很现代，就是比较一些繁复的工艺来做这件礼服了。对，然后就做出来之后效果就非常非常棒， 好棒！ 然后所以我们就说，哎，姐姐来我家，姐姐来我家。然后我们就真的是跟小朋友就完全瞬间就打破了跟那个当地的小朋友 的 隔阂， 是的， 瞬间就。到处挨个家逛，说哎，我们去你家吧。然后啊，小朋友说来我们家，来我们家，拉着去。 也在这儿呢，了解了。 对，然后对对对，去小朋友家做客。 那其实你不是说那个喀什的颜色也是非常漂亮的、鲜艳的吗？那他们平常的朋友就着装的颜色是什么？那大概是什么风格？ 小朋友的话，其实还是偏向于就是五颜六色的衣服， 对， 然后一头小辫。 啊， 然后其实对，其实维吾尔族的话，看帽子比较多一些。对， 那姑娘一般穿什么样的？因为她穿一身蓝那么受欢迎，那其实平常的姑娘在喀什古城当中是什么装扮？ 其实 古朴简单， 其实也还好。其实怎么说呢，就说是不是你想象中所有人都古装出现，或者是纯民族服装， 也有现代的。 对，大家其实还是 了解 就混着来的。 反正那个姑娘呢，收到了公主一般的待遇， 对，真的 礼遇， 就我们真的好羡慕。然后就是当我们离开古城的时候，所有小朋友整个城市的就趴在那个栏杆上， 不 说再见再见再见，秘密码就头往外伸那种，就跟电视里一模一样，哇，就泪奔的节奏，就哇，这感觉太好 了，太淳朴了。 我总结一下啊，作为一个老年人，以后再去喀什古城的朋友们，买点蓝色的衣服， 女生妹啊， 对， 这颗受到很多的关注， 对 对 对, 对， 而且我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就是真的是提示我了， 说说说， 不管去到任何一个旅行目的地，你真的要充分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 当然 还有这个他的衣着， 对， 尽量要穿当地的合适的服饰，没准能受到这样的礼遇， 对， 是我、 对， 好棒。 我们就我就给那妹子说，我说哇，这就是你人生巅峰啊！ 对啊， 巅峰， 这真的是巅峰了。 对，那喀什古城是什么样？你说刚刚我说的几个词都符合吗？ 都符合。对，它其实是、一个土偏土质建筑物，就是 土质建筑 土垒出来的那种感觉。 哦哦哦。 然后， 如果去玩的话，住的话会住什么样的房间？是？ 但住其实住它古城面积怎么说呢？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住在外头的。 外边啊、就是进古城玩。 对，喀什是一个大城市。 大城市。 对，喀什古尔古城是一小片区域， 一部分 ，对对对， 一部分。 对，因为它那块还收门票的。 收门票。 还收门票。 古城是要收费的。 是要收费的，但、 okay. 是不太贵了，就是几块钱，好像是我就记得。 哦，好便宜。 对，就象征性嘛，意思一下子。然后其实前也就维护整个古城的一些方方面面，对。然后进去之后就说是。大概是两层左右吧，两层楼，大多数是两层楼左右。然后门，像门啊，就是都是那种很有当地特色，比如说葡萄藤啊，什么雕花呀、哈密瓜藤啊，这种雕花做出来的。 是。 对对对，然后进去后一般是个是个院子，然后我就发现，就说是一般维吾尔族就一般都会有一个院子，然后呢会有张床，因为什么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就会 不睡家里。 不睡家里啊、不睡家里，是睡在院子里睡。 哦， 对，就睡床上。对，我有一次，倒不是住在那个喀什噶尔，是住在那个吐鲁番。 吐鲁番， 真的就要死掉了，就觉得就晚上太可怕了。 怎么呢？ 热， 太热了。你知道，就是吐鲁番真的是火州，真的是，你们也知道，就是那个，当时孙悟空 火焰山， 火焰山， 对 对对，对他那个景色，当时就叫火焰山，也收门票的啊。然后呢？那个孙悟空，孙悟空呢拿金箍棒，那个金箍棒是个温度计。 哎呀， 对，就秀给你， 我的天哪，来往这一插， 对，他秀给你看当天的温度是多少。对，吐鲁番可能正常有，平常的话夏天三四十。 你们是夏天去的吗？ 夏天去的， 那太热了， 而且就是那种 正常的时候是三四十， 对，就而且去的它比较热，就四十度左右。 那屋子有空调吗？ 没有空调。哇，地表，而地表地就是空气中是三四十， 地表呢 七八十， 那是纯热呀， 七八十， 对，就打个蛋下去，肯定是熟了， 熟了熟了。 对，然后晚上就睡那儿，就是睡在那个， 那太煎熬了，对吧？ 对，说睡在葡萄藤底，就是会有那种葡萄藤。对，当然一开始想象还是蛮美的， 有点风什么的，是吧？ 有点风啊什么的， 有点风，并没有。 其实并没有。然后就我觉得，一晚上就真的是彻夜无眠感觉，因为其实 他这睡眠质量都彻夜无眠， 真的是我睡眠质量都 是 这样的。 我是真的理解那个火炉是有多热，你想在南京的时候已经受不了了，别说在吐鲁番了。 对， 不过当地人其实是睡房顶上的。对于房顶上 接受阳光的教训， 晚上因为 啊， 其实 睡毛了的滚蛋， 因为院子里面的床它多少会挡点风， 对对， 风还是会被挡住点， 屋顶是没有的， 屋顶就没有风。 嗯， 但是因为考虑安全原因，就是我们当时就说是不能睡屋顶。 可是屋顶会被建成平的呢？ 屋顶其实就是平的，就 是平的， 对。但是为了就是 它有檐吗？ 啊，没有檐，没有檐， 没有 檐。对，你当你当 人家没有雨，不用檐儿，不下雨。 当然，如果你睡觉很不老实的话，那我就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情况了。 对 对 对。 那其实我还是蛮想睡屋顶的，真的在说是那个院子里葡萄藤下面 啊， 也是一样热的， 还是蛮热。对。 但是就提醒大家，是南疆很漂亮啊，你千万不要夏天或者什么去那个。 可是那当地人怎么办呢？ 有酒店呢， 还是酒店吧， 还是酒店吧， 别住当地人家里。对，那是 哎，当地人他们不用空调也能受得了，是习惯了吗？ 对，可能习惯了，应该是对。而且哎，怎么说呢？其实家里面其实都还好。比如像我，在北疆，在我 你也生活 过，我是北疆人嘛， 对呀、 但是其实新疆人很少会用空调，因为其实晚上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凉快的，大多数 芭蕉扇， 因为有风，其实还是有风的。 对， 我住吐鲁番可能是因为我睡那个院子里面没有什么风 哦， 这样子的。但是，空调确实在新疆不是除了酒店不是很流行的一个电器， 是 在新疆， 它是早晚温差可能也很大， 对，早晚温差大， 对， 早晚温差大， 所以它就有那个气流， 对。我还是真的，你要想体验就体验一次就好了。 考验， 对，大多数还是要住酒店，我觉得会比较舒服一些。 如果要一定要体验，请住房顶上。 酒店是有的，是不是？ 啊，有就 嗯， 豪华酒店还是蛮多的。 喀什城豪华酒店很多。 对。 哦， 我住的还是蛮豪华的，我住了一个叫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真的还是 挺好的， 还是五星级别 哦， 还是可以的。 那大家不用担心哈，您可以就是坐在那个开着空调的车里去感受喀什古城嘛，都是哎是可以开车进去的吗？当然不收门票，不能，不行。 古城区不行。 哦，不行。 是这样的，古城区它有点像一个，它是个高台。 哦。 就是它的入口是一段楼梯，相当于是。 天哪！ 你得上到二，就大概相当于三四，哎，那个大概有四层的位置。 感觉很有仪式感。 嗯，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有一个过程。 车反正至少，普通民众正常的游客入口，车是肯定进不去的。 嗯， 对， 嗯、 这样子的。 嗯嗯。南疆啊，有喀什古城，还有吐鲁番哈、啊 嗯， 吐鲁番 那还有和田， 对， 老说和田玉，和田玉 啊，对， 那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作坊，比如说买卖铺子，和田， 对对对， 懂吗？ 我之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奥运会之前，咱的中国奥运会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奖杯不是金镶啊，不是奖杯，奖那个金牌 啊， 是金镶玉吧，对吧？ 是 记得是。 是 那个奥运会之前，我还不觉得，那个玉有那么的流行 啊、 嗯， 然后。后来奥运会一完一回去，我说哇，新疆怎么满大街都是 全是和田玉？ 对，像满大街都是卖玉的铺子 哦。 然后 是真玉吗？ 而且价格真的是飞速往涨 啊、哦！ 对，以前可能我觉得一个和田玉的手镯可能几百块钱一千，就不是几百，两三千块钱就能搞定。 哦哦哦、 然后后来一万块钱、哦，后来一万都买不到了，就好几万行跑了。 是真的啊，真的。 是真的。 哦。 但是现在 也分等级， 也分等级。 对呀、啊。 但其实现在我们来说的话。因为和田玉是越来越少了， 嗯、 其实尤其是好的资料也更会更少一些。 资料对 对，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卖的玉的，引入的叫昆仑玉。 哦， 对，它昆仑玉它不产于和田地区。 昆仑玉。 对，就是产于附近几个省份吧。 那比如说我们游客去到和田这个城市， 嗯， 和田是个城市，对不对？ 对， 和田玉出 名，还是蛮大的城市。 对，那我们去买玉的话，是有可以买到真的和田玉的地方，对不对？ 嗯，对，这是 有的。 对，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是是是。 对，昆仑玉是昆仑玉是在新疆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品种，相当于是。当然，如果你不问的话，他肯定就不会说那么明确。 就告诉你是和田玉。 对，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基本上这也不是假的，但是呢。有的以次充好，谁让你没问呢？我也不是说不告诉你， 对， 但是你不懂啊。 对，但其实对昆仑玉也不能说是以次充好，但是它跟和田玉 没有以次充好。 对，我也怕被打。 你说什么？ 对，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比较 一种玉的级别， 对 对，比较高的，就是也是 很高级了。 对，但是当然和和田玉正儿八经和田玉其实是有差别的。 哦， 对，我们自己买肯定是买和田玉了。 是， 对， 那和田 除了海肉会打你。 还会打我说 说在和田有和田玉，那和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代表性的东西呢？和田大城市， 和田大枣吧，应该是。 哦，对， 有枣， 对 对，我 和田大枣、 核桃， 对。一般的话，我觉得因为它最好玩看，看当地的巴扎， 巴扎， 巴扎就是一个市，就是 市场 的意思，对， 啊， 那个是很传统的市场，好厉害。 说什么感觉啊？ 我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像。 因为土耳其也有啊，什么都有大巴扎呀、啊，什么 有就是可能像伊斯兰教或者穆斯林国家 一层的 可能都会有 啊，对，一层的，就是更传统一些 哦。 对，然后就是很 多有顶吗？是露天的还是有顶的那种巴扎？ 也是旁边会有些铺子，大多数是没有顶的， 哦、 就路边偏路边摊一点。 了解了解， 它也是有，它也是盖了一个区域啊、 嗯嗯嗯， 不过它也有旁边那些小店，小的一些地摊儿有性质的，对、 嗯， 卖些奇奇怪怪的吃的呀、喝的呀、玩 的， 对，这就是一 怎么奇怪、 啊，就有些吃的，你们看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 嗯，就比如说一些什么冰糖呀、 啊， 或者类似的，对，颜色会比较重一些，彩色的那种， 彩色冰糖， 对，就第一眼可能看上去你还不知道什么东西， 冰糖， 对，还有一些哦，对，还有一些像传统的一些像有点像肥皂类似肥皂的东西，是一大坨一大坨的，就你看门看一眼。 透明切糕， 那个水晶切糕 差不多是那种、 对，水晶切糕那种类似的 切糕哦。 你们看一眼，不知道什么东西、 嗯、 哦。酸奶我还特别爱喝 哦，对，酸奶、 啊、对，和田的酸 奶 奶 制品啊， 对， 说是正宗的和田酸奶就特别酸，巨酸， 有什么感觉？ 而且人家是不加糖的， 是对，是这样的。其实一般我们就是自己做的，我们叫做发酵型的酸奶， 是 对。然后其实批量生产的一般就是。叫做工业搅拌型酸奶， 有、 然后， 纯纯的酸奶它其实都比较酸一些， 对， 然后 不加糖的，没有糖， 对， 自己放糖， 对，对对，而且一定要放白砂糖， 哎， 就一层一层，然后你咬一勺，用那种颗粒感的，那种口齿间咀对咀嚼的感觉，就哇， 再放点葡萄干，放点那个什么梅， 杏仁， 对，杏仁、啊、是吧？多少， 就太美了， 对呀、 啊，他们那当地喝肯定是喝凉的，什么还是原味的，就是原味， 我们就喝原味，它就是给你的是一个那个。纯的酸的 啊，纯的， 你自己把那个酸那个糖撒一层， 因为很热嘛，是一个喝凉的时候更口感更好一点 啊，对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哦，凉酸的， 对，酸奶是蛮舒服的， 甜的， 对、嗯，然后吃的也还是可以的那边， 嗯， 比如说你们喜欢的大枣， 嗯， 就之前不觉得 其实我对大枣真的一般， 我有个疑问 啊，你说 那枣啊就跟草莓一样啊，现在很多草莓那么大个儿啊，恨不得跟李子一样大。 是 俺小时候种的草莓就这么大吧 啊, 啊，就这么大吧，在地里上长 的。新疆草莓都跟拳头一样的，你不觉得吗？ 那在新疆这个地方，哎，和田嘛， 他就想问是不是纯天然？ 真的是大枣吗？ 啊，真大枣， 小枣。 分品种， 哦， 就是跟葡萄一样。 嗯， 我们枣 有的是枣，品种多了去了。 对，比如说我们会分些适合，比如做稀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做 有 粥 做粥 哦，做粥的时候会加几个枣，对 枣、啊、 对对，适合加到那个粥里面的枣， 皱巴巴的枣吗？ 对对对对对，那是属于这么大点的。 对，现在还流行那种脆枣嘛，我们还有 冬枣， 山东有脆枣，就是那种枣、 啊，不是不是、哎、啊，抽干的那种 啊，抽干的啊啊啊， 哦，别去的， 就是 哦，我知道脆枣那个片 脆枣那种啊，脆枣片的也是那种， 对， 就直接把水分全部抽干那种干枣，很干很干那种， 对 对 对对 对，还有就是正常的那种，我们还也分是就是分。那个比例， 嗯嗯嗯， 拳头大的， 嗯， 然后 鸡蛋大的， 类似这样子的， 对， 好 枸杞大的， 枸杞大的， 没有那么大的， 都只有核吧那是， 枸杞气死了， 砸碎了。那其实枣的分类就这么一些， 对，我们也会一些产地，一些就新疆人也认一些产地。 那比如说我跟道道这样的就是旅行者，去到那个和田去买枣的话。最适宜带回给朋友分享的枣是哪种枣呢？ 我真觉得去超市就可以了。 哦，超市就可以了。 哦、超市就可以了。 哇， 对，其实啊、对，都是现代社会了。 嗯， 好多东西超市都有的， 就可以解决。 对，而且、 嗯、对， 而且其实有一些，新疆有很多大品牌，它会从整个生产线和流水线都做一个把控， 非常好 啊、对，然后还有品牌包装， 嗯、 然后做。当然是包装美美的，然后也分给你， 对， 方便做一些，你就说是分享装， 嗯， 比如说你给整个办公室同事也好分这样子的， 哦、 也好开会的时候拿出来， 对，一包一包这样， 有什么枣干啊、枣片啊，什么都有的， 整 个枣都有， 对。 对， 而且 我就不喜欢这样的，我就喜欢的、 纯的，对， 搭、 那一堆， 我还蛮爱吃那什么，就是那种类似每日坚果那种东西， 对，有 啊，对对对， 不、哦、是新疆干果特别多吗？ 对， 把各种新疆的干果 弄一块， 对，弄一块。一 加个葡萄干啊， 对，但是那个每日坚果绝对不是从新疆进的， 就每个品牌可能都有不同的配比， 嗯、 对，新疆版的每日坚果就是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叫百丹木 啊、 嗯，你们对，现在以前叫做大杏仁 哦，大杏仁， 啊、 后来仙人厂家就投诉了说。这属于扁桃，就是属于扁桃科的，不属于杏仁科的。 哦， 就完全跟杏仁不是一个东西，它属于扁桃科的，不能用大杏仁这个名字。 哦， 所以就改名了，叫什么？ 大扁桃。 我也忘了叫新名叫什么了，但是新疆人 小人人， 反正新疆人都叫那个。 还叫李大人， 哎呦我的 李大人可以， 台湾演员啊， 对啊，就是李大人嘛，这个是卖、 哎、对，我可以注册个品牌，我觉得可以注册个 品牌， 可以的。 李大人，我跟你说，李大人啊，是你到时候要有这个品牌，记得付我创意费。 哎呀， 我叫道道。 哎，就是节目的最后啊，时间的关系、啊，就是白天的新疆是你反正是那种感觉，古城啊。哎，就到了晚上，新疆这个城市是有活力的吗？就北南疆的部分有活力吗？还是早就休息了？ 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夜生活。 哦，就早就休息了。 嗯、对，日落而出，就要不然叫什 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对的， 对、 嗯。因为你们知道，其实怎么说呢？很多人去了新疆，第一反应是：我去，这个天黑的也太晚了吧？像新疆十点钟， 啊、 就是我们十点钟的时候，天还是大亮。 那他们干什么呢？如果要是就在家待着吗？ 不是，就是正常玩，就正常玩，因为天还亮着呢。 哦、 就是还早的呢，天还亮着呢。 洗澡玩啊，李大人去一边去。 对。然后但是第二天的那个清晨， 哦， 可能五六点钟天又亮，就是日照、 哦、 日照时间长， 日照 时间太长了，所以不用有什么夜生活，你晚上就睡觉就好了。天一黑你就 你差不多就不会叫 你，就是白天该聚会聚会，该玩玩。 反正对，反正下班就天还亮呢。 对，你下班之后就是大家吃饭啊、聚会啊、撸串子啊。对。 那南疆也有现代的部分，比如说一些商业性的酒馆啊、酒吧也会有哈， 也是 有 的 哈。 对一些。去泡吧呀， 都有， 或者是夜店呀， 都有。 对，小嗨还是可以的， 是的，是的， 小嗨还是可以的。 其实大家从我们的龙少的分享当中，南疆是非常的幅员辽阔， 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光一个枣，一个葡萄的种类就可以比拟全世界，我觉得真的是哈。南疆之大，不单单是疆域的大，而且是品种的大、物种的大，而且人民热情淳朴， 对 不 对？ 对 的， 有机会啊，可以这个沙漠走一走。古城走一走，我想遇到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哎，如同清朗的风，等等一下， 哇， 龙少真的是非常感谢来到我们这种分享， 是的，谢谢龙少， 天天的这个行程非常满哈，下一站又要去哪里呢？有规划吗？ 以色列， 以色列现在是重点推荐， 真的推 荐， 好多朋友都去了， 去以色列旅游局现在真的是 好不遗余力， 感觉好有钱啊， 是 啊，当以色列人啊。就犹太人可能本身就比较有钱，我觉得。 对，希望大家呢在听完这期南疆的分享之后，对新疆这个地方有大方位的了解哈。炎热但是不失热情，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那谢谢我们龙少的分享， 谢谢龙少， 不客气。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旅行号1073，明天再见喽， 拜拜， 拜拜。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